代打嗰個 慣心寸意， 心寸意之大佬嚟 嘅，係啊，唔係因為有尷尬，有翻咁上下知名度啊，始終 你唔能夠唔顧慮心寸自知嗰個立場噶嘛，又係一年啊，你唔係配一兩個月，如果你配配兩三集嘅話冇所謂。 唔係咁你冇辦法嘅咯，啲大病嘅就咁咁。 係啊，依個之後關鍵就你唔能夠因為你前輩你就唔顧慮啊高橋利依嘅立場啫嘛。 咪成件事都係講緊個年個時間就啱啱好十一個月。 係啊， 啱 準 嘅啫。嗱，即係開就掹掹啱啱好。 但係雖然咧，就即係當然當事人冇承認，公司亦都用最常見聲優休養嘅理由，呢個喉嚨有事，係啦， 唔緊要，細速街正式半唔使半年生咗出嚟啦，而家復出啦，細速街正。 第一，就算你俾一件你俾一件仔或者女，我都唔緊要，呢個首先第一樣嘢。第二，如果你係，我會祝福你。第三就係、總之有你配翻就得噶啦。我係冇。 我都 係 咁講， 我對呢方面冇咩噶， 冇意見， 我執著。 嗱，係拆開講埋。 始終 嗱講拆開講埋啦。另一個年頭話休養嘅細速街正復出，都復出啦。佢有冇一年？佢半年到啦，生得快啲嘅。佢、因為其實佢 都生得快啲嘅，生咗十安胎啊嘛， 生快啲嘅。因為情況其實咧，阿細哥同埋阿其實即係點樣講啊？阿總田咧，其實喺舊年六月啲人聽佢配音咧，把聲啊做節目把聲咧，其實佢係有唔妥噶啦，即係夾硬頂住嘅啫。而阿細哥嘅情況就係、是，其實細哥咧就長期把聲都有問題噶啦。就呢啲就死拖烂拖死顶烂顶， 拖埋乔姑儿咯， 系嘛？拖到歌星歌剧配完啦，因为佢一早配完噶，最唔得啦，事务所逼佢休息嗰只啊。即系其实好多声优都系嘅，因为你知啊，声优一休息嘅话咧，你好多角色配唔到 啊。转开咗就要俾 你个角色俾咗人，你就未见 到 转头 啊， 甚至系永远攞唔翻噶啦。咁我而家情况搞到咁嘅样，阿细哥啱好就系佢接完歌星歌剧。前之後佢有段時間佢冇乜需特別需要佢嘅角色需拍續集，咁啊啱好呢段時間趁呢個時候休息咯。啲總田又係噶，其實總田佢上季完佢喺主日完咗之後啱好就 都捱埋套電影佢先炒休啦。 係啊，佢 即 係 電影啊，同埋呢個Sherry Bird 嘅 OVA 啦， 佢捱埋佢咯。 完咗啲佢當紅嗰啲角色先。 即係關就你睇，即係關就係舊年九月啊。藤原啟治咁樣，佢係牙，佢係你冇除一套佢真係冇得可能完嘅小新之外，除咗時冇嗱電影方面， 復仇者 係咪要今年先有？咁佢有冇咩電視劇 job？ 剩翻嗰啲都係啲配角啊，冇所謂啫。膠原 C 篇嗰啲冇所謂啦。咁啊投咗上啲時候，同埋佢都係俾人即係叫做咩啊？又係啲 膠原 C 篇都 經事務所啲人逼佢休息㗎啦。 好之後先上啊嘛，好似年尾。 咁你博到衰整個整壞一條聲，以後都冇得玩就無謂啦嚇。 咪就係咯，所以佢其實佢 冇啊，以後冇得玩整壞先啦。即係有陣時係太遲醫係真係會有後遺症。你就算出翻嚟把聲都唔同咗，之前都要試過有聲優係咁㗎。 去年年尾咧，阿內田彩就去咗做手術，聲帶做手術。咁佢就都透咗成兩三個月。咁佢而家佢自己都可 算犀利咯，佢咪 算復得快，因為佢唔係好嚴重。 唔係因為真係會有機會啲聲優，你同你講，你太拖得太遲，就算醫得翻好，你可以繼續配音都好，但係個聲帶本身已經變咗，你變咗你有啲角色根本配唔翻噶啦。 做 夢咯，係咯。 嗱，睇做夢，我正想講就係。有啲人認為做夢咧配唔翻僆仔啦，但係自從睇完朝與虎咧，佢配翻個新配正太之後，大家經過就係、是、頂你個肺啊！你嗌咗我咁多年，我仲要配唔到僆仔，原來配到㗎！即係嗰下，即係嗰下佢配阿虎過去咧，個僆細路仔一睇做夢夢，依班係男聲嚟嘅喎，肯定唔係女，因為你聲 羅蘇棉啊， 唔係殺雞羅蘇棉喎，你把聲原來拉咁高㗎，你又未呃咗咁多年，呃咗咁多年， 可能個情況係佢可以 唔好長段時間， 係啊，即係可能十幾分鐘可以，但你超過呢個時間就 攰咯，聲帶攰咯，即係有啲，即係例如話有啲例如有聲優 頂唔到咯， 唔係咁咧，係有啲聲優係可以真係叫做咩？你以為佢唔得咩？佢真係練到翻，即係三日琴奶咁。好多時我哋以為佢有段時間，我以為佢配唔翻要嘥時間聲㗎啦。但係 Cyber Crystal 一上，佢花咗大約係五六集之後，佢把聲即係翻翻佢當年嗰個烏沙奇聲。我話啊好嘢，啲聲優就係啲聲咩叫聲優就係依樣啦。佢話翻佢就翻嚟俾你睇。嗱。 仲有一單就識係都係關聲優事，但係就唔關佢聲優嘅事。 寫小說啊？ 慈親春菜 唔係小說散文啫。

中国足球地球上， 唔系西朝鲜， 西朝鲜咯，西朝鲜咯，冇错啊。 即系佢咪话全球180个国家同步播放，跟住我哋大陆 fan 啊，果然大陆不在呢个地球上。 北朝鲜同西朝鲜都唔在地球上噶嘛？你记住 系啦， 冇啦呢啲就。 嗱，不过咧就因为我估佢唔会咁佛心，会俾埋香港本地版翻译嘅字幕。你要引，你应该要引佢嗰扎台湾，甚至系大陆翻译。 台湾我唔介意，但系真系有问题。 都睇开都系。嗰堆噶啦， 台灣我唔好介意台灣，我有。 你平時睇佢嗰堆字幕組， 台灣咪台灣劇唔差噶，台灣。 我話台唔台灣先啦，即係你而家你斜道就已經睇緊啲其他地方 嘅字幕啦。因為一般字幕組通常除咗部分啦， 我就話咯， 通常會做到盡啊，為咗顧及兩岸三地 click 卡嘢，佢哋會盡量做到唔會太本地化。有啲我知有啲又有噶嘛，但係 Netflix 講到明，我哋會搞本地化。咁台灣的本地化又好，大陸的本地化你都會睇得一嚿雲嘅。 但係起碼而家佢現有嘅，我睇就冇乜太大問題啦 嚇。佢就係話而家係話比較接近機翻嗰種程度，唔係個質素啊，比較直翻啊，即係可以佢你正常睇冇問題。到到時完成咗本地化之後咧，可能會有啲問題㗎，其實。即係我呢個俾翻個彈書，唔好話到時冇冇啊！ 啦，放心 ，Netflix 嘅番都有斜道嘅，放心。 唔係，一定有斜道，因為 Netflix 唔理你嘅。 我又唔 fucking care 喎。唔係，即係我意思係有斜道做字幕啊。 之前好擔心咪講咯 ，Netflix 有字幕組做嘅， 有人爆咗啲偷咗啲片，話威脅恐嚇 Netflix 俾錢。 偷都可以攞落嚟啦，有幾難啫？ 就 嗰個係未公布的片啊，阿基特講嗰個係。 我知， 嗰片未公布 ，Netflix 咪播條免費任隨便，你唔使理我。 咪播咯。你咪播咯，即反正原本會搶，原本會訂住我嘅，佢又唔會走咗去嘅。 唔好訂我嘅，我反而係期待嘅係，即佢會佢啲動畫嚟緊嗰啲啦，即而家嗰啲就難講啦，即嚟緊嗰啲會唔會學佢其他嘅作品咁樣樣一口氣擁曬出嚟啫？ 佢話會。不過個情況就可能會係逆調翻轉，就係、 是、最尾嗰集先至一口氣湧曬出嚟，等你啊！ 到你完咗先一口氣湧出嚟，好似會係關日本廣播發事。 啊，當然有機會。 唔係， 雖然我就拗頭啦。啊 ，relive 咧咩 ？relive 咪唔係成集湧曬出嚟咯？可能佢因為收費啦嚇， 可能係啦 ，Netflix 收咗費咁咯，咁就冇問題咯。 即係限度要等佢完咗，日本嗰邊播完咗， 唔肯定誒。 唔係因為等佢出咗先知啦，呢啲講真，即係而家講， 但 係得個講。 如果一次拱曬出嚟嘅話咧，動畫公司會死，即係我 因為 Netflix， 其實 Netflix 有個賣點嚟㗎，我唔使追翻啊。 即係對，唔係對。觀眾嚟講都係好事嚟㗎，你唔好下下講頭講頭講命，為咗趕，為咗唔好違約。即係我哋遲一個禮拜睇有幾大鑊，即係唔會死爛冧樓。但係你搞你講到撲街，我哋就套質素啊，真係下跌咗噶啦嘛。 唔係一係就畫崩，一係就總集編。 係咯， 或者佢都嚟。 因為 Netflix 本身啲劇都有嘅，好多時佢會突然之間 delay 一兩個禮拜先出，咁大家咪知咩事咯。咁但係最屘佢一出就一炮過嘅，即係佢自己啲劇啊講緊啦，即係佢買翻嚟嗰啲梗係另一回事啦 O K 啦， 公道嘅呢、這個， 好啦，講埋雖然超咗鐘啦，但唔爭講下啲小新聞啦。7月29日 係 《DQ 十八》終於出咗啦。咁啊，頭嗰兩日就賣咗200万，而喺開咪一刻就出貨300万，日本國內兩個版本包曬。 我 Spartan 嚟講。 唔係 DQ 十一啊，就兩個版本包曬300万啦，已經去到。 多單仲都。 不過我咪講開 DQ， 我諗起即係喺網上邊嗰種，我都唔知算唔算係笑話啦，即係我笑唔出啦嚇。即係發覺原來香港人係比較中意 FF， 唔中意 DQ 噶。 嗯，咁有冇問題啊？ 唔係用翻網絡用語嘅 FF 同 DQ 唔該。 OK。 哦。 即係冇其實佢話阿傑特話冇單，其實我有單，我都覺得 OK 重要嘅，就係 Kiss 跳出嚟眾籌，即係呢個 Good to After。 哦， 啊 ，Good to After 呢度 唔係 已經 未我 未完， 唔係我覺得比起依單嘢最咁，我覺得有一間更重要就係麻之尊個 Twitter 消失咗，而家麻之尊生死未卜。

理啲 CG， 可唔可以揾个第二个人写？ 埋身花之类嘅， 好乱，好乱唔掂。 不过算够数啦， 呢个企划我本来都唔觉得，我真系觉得佢净系揾到啲好劲嘅插画，跟住我就由个插画变成动画，再变晒你 CG， 喺度一落一层一层喺度劣化中。 劣化咯， 我唔讲你条女，我唔讲你条女如何啦，我唔识评，我唔识评女，即系。即係我，即係你喺度不斷咁劣化中，雖然我都唔睇好呢套嘢噶啦，嚇咁啊， 由佢啦。好啦，咁今個禮拜因為三個禮拜一大堆料湊埋一齊，就加長咗版，下個禮拜變翻正常時間嘅。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